北京阅读季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且说这韩永南被绑架，吓了一半死。狄仁杰按照他指点的方向去寻找绑架地点，没成想这一趟出来没找着绑架地点，反倒是意外的找到了一位破案的好助手。陶干反映说，前天他路过石佛寺，看见一个和尚往里头探头探脑的，很是可疑。这陶干在江湖上混迹多年，狄仁杰就派他和马蓉一起混进市井街头去打探情况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舞女命丧吃人壶，洞房花烛夜，新娘猝死，新郎失踪，众人各执一词，难分真假。一桩人命案竟然牵出惊天阴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湖中惨案第七集。陶干和马蓉一起出来，走出县衙就分头行动。马蓉去龙门酒店找鱼头掌柜，陶干则来到汉源城里最有名的地下赌馆，他早就是这儿的常客了。一进门，这赌馆的老板就迎上来了。哟，陶大哥，几天没来了，现在哪儿发财呢您呢？陶干摆摆手，掌柜的说笑了，今天我有点急事，没心思玩，改天再说啊。旁边一个赌徒堆起一脸的干笑，陶大哥，您哪回来不是赢家呀？今天放着银子不赢，来办什么急事儿啊？陶干笑了笑，不瞒各位，我这儿正为钱着急呢。毛福这家伙跟我借了4两银子，说好了，说过2天就还，到今儿个了，他连个面都没露，我这正找他呢。你们有谁见过他呀？一听这话，这赌馆掌柜的放声大笑，哈哈哈！如此说来，陶大哥您还不知道呢。哎呦，毛福这穷酸小子早就过了奈何桥了，您那4两银子呀，只能找阎王爷销账去喽。陶干装作毫不知情，愣了半天。这掌柜的一看陶干傻了，就取笑他，哟，陶大哥，现在这毛福正在石佛寺的棺材里躺着呢，脑袋上露了一大窟窿，血都流干了。您要是现在去翻翻去，没准还能找出点银子。去晚了，您这银子可就真打水漂喽。陶干装作缓过神来，啊，哎呀，多谢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咱可都不是外人。您跟我说，是谁杀了毛福？ 我这银子，我得找他要去。掌柜的压低了嗓门，不瞒陶大哥，这杀人的恐怕是毛福的弟弟毛禄。哎，咱哪说哪了啊，我这也是瞎猜。再说了，毛禄早就去了橡树滩那边，到底谁杀的我可也吃不准。陶干看掌柜的像是知道些什么，赶紧打袖子里边掏出了几串铜钱递给他。掌柜的，咱哥们儿有什么说什么，求您给我指条明道。俗话说得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这掌柜的收了钱，笑嘻嘻的就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几天前，这毛福不知道从哪儿挣了钱了，腰里揣得鼓鼓囊囊的，来这儿赌几把。赶巧了那天呢，他手气不错，又赢了几圈。这个时候他弟弟毛禄也来了，哥俩好久不见了，非常亲热。这毛禄就拉着毛福出去喝酒去了。当天晚上毛福就躺进棺材了，身上的钱保不齐啊让毛禄给兜了。听到这儿，陶干明白了几分，想去追那个毛禄，刚要起身告辞，门口闪进一个光头的黑影。陶干定睛一看，哎，这不正是那天石佛寺门口探头探脑的和尚吗？一看来了客人，掌柜的赶紧招呼，黑和尚你来了，快给黑和尚上茶。这黑和尚没搭理掌柜的，自己拉把椅子坐下了。陶干几步上前一施礼，大师见礼了，咱们那天在石佛寺门口见过，大师父您没忘了吧？这黑和尚看了一眼陶干，立刻把他认出来了，一团怒气窜上来了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，你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？哪儿都有你的事儿。这陶干嬉皮笑脸的，鄙人姓陶名干，那天看大师傅您在石佛寺门口张望，我就觉得奇怪了，哪有和尚见了庙不认识的？大师傅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这黑和尚往地上吐了一口痰，咕咚咕咚把茶撅干了。哼，甭跟我提这事儿，提起了我就来气。毛禄这兔崽子竟然敢耍我。那天我在市场上看见毛禄了，他这搭里头啊鼓鼓囊囊的，装的都是钱呐。我问他说哪儿发的财呀、啊、他说石佛寺新停了一口棺材，从棺材里边捡的钱。嘿，我就信以为真了，一口气就跑到石佛寺，棺材真有，可是棺材里边哪有钱呢？钱毛都没见着。这小子敢涮我，行，别让我逮着他，否则哼，我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掌柜的闻听此言插嘴说道，我说黑和尚，这陶大哥也跟你一样要找毛禄算账呢，你们一块去橡树滩找他去吧，搭个伴。黑和尚咂吧咂吧嘴，咧嘴一乐，去橡树滩那地方我可不去，眼下我正有块大肥肉呢，只是这块肥肉还没熬出油水来呢。陶干一听这黑和尚还有笔买卖，大师傅您这肥肉怎么还没熬出油水呢？黑和尚摇摇头，不是熬不出啊，是需要火候。我告诉你们，这肥肉啊可是自己找上门来的。有天晚上半夜三更的，我正在赶路，突然有个人撞到我身上，我一把就把他给拖住了。您猜怎么着？这人呐，一身的绫罗绸缎，一看就是富家的阔少爷，可是他却是精神恍惚，失魂落魄。我看这少爷肯定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这会儿还没缓过神来呢，我一拳呢就把他打懵了，把他带回去想敲他老子一笔。可谁知道这个人的嘴啊就跟缝上了似的，死活也不肯说明身世。陶干听到这儿立马警觉起来，年轻的后生 失魂落魄，莫非说这黑和尚半夜撞见的是？陶干忍住了好奇心，没多嘴。黑和尚苦笑了一下，嗨，我是不是命里注定就得受穷啊？好不容易撞上一阔少爷，可这少爷哭着喊着要寻死，好几回要撞墙自杀，我好说歹说连拉带拽的给劝住了。本来我是想留一条发财的道，这回可好，我还得看着他别寻了短见，他要是死了，那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好好的一块肥肉眼睁睁的现在变成累赘了，我还得整天管他吃管他喝，我这是欠谁的了？我说完了又是摇头又是叹气。陶干听完乐了，嘿，大师傅，您这是一只肥羊没吃成，反倒是落了一身的膻呐。不瞒师傅说，我手上也有一只肥羊，只可惜呀，我没大师傅您这身手。30两银子飞喽。说完这陶干站起身来就往外走，黑和尚一把拽住陶干的衣服，陶大哥你说什么？30两银子？你干不了我替你干呢。事成之后咱俩分钱怎么样？陶干的心里偷着乐呀，心说这黑和尚真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毛路让他上棺材里边捡钱去，嘿，他还真去。这会儿我刚下了鱼饵，他又上钩了。陶干忍住笑咳嗽了一声，咳咳，哎，大师傅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黑和尚堆起一脸的笑巴结陶干，陶大哥，您把这买卖交给我得了，您说我该怎么做吧？这30两银子咱哥俩一块儿赚。掌柜的也在一旁劝，黑和尚好一阵央求，这陶干才松了口气。好吧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这买卖就在今天晚上，一个晚上30两银子，说是在龙门酒店碰头。黑和尚一看陶干答应了，再一听龙门酒店，这地儿咱熟啊。陶大哥您放心，这龙门酒店我熟，那儿的鱼头掌柜我认识，走，咱这就去。陶干乐呵呵的跟着黑和尚，二人一前一后直奔龙门酒店而去。黑和尚带着陶干穿大街走小巷，来到一条僻静的巷子口，果然前边就挂着龙门酒店的幌子。陶干赶紧推开门，看见马蓉，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。酒店里空荡荡的，只有马蓉和鱼头掌柜在。陶干一招手，马大管家，这位壮士有把子力气，你家主人可用得上。说完了给马蓉递了个眼色，这黑和尚一脸献媚的笑容走上前，冲着马蓉嘿嘿傻乐。这马蓉稍微一愣，立马明白了陶干的用意，上下打量一番黑和尚，这一个出家人不好办事吧。陶干笑了笑，马大管家，这黑和尚跟石佛寺的棺材可有些干系，您可不能小看了他。黑和尚一听这话音，这才明白过来，不好，露馅了。他转身拔腿就跑，马蓉飞身上前，陶干则不紧不慢的一伸腿，扑通一声，嘿，这大马趴摔得一左实。马蓉上前就是两拳，顺手从腰里掏出绳子，给黑和尚来一五花大绑，捆了一结实。陶干在一边美滋滋的看着马蓉兄弟，马蓉兄弟啊，这黑和尚跟毛路有关系，拿回衙门仔细审问。前几天他还劫持了一个公子，我推断那个人正是失踪的江右弼。马蓉伸出大拇哥，陶大哥旗开得胜，想来是手段非凡呐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说着马蓉从腰间掏出一把尖刀，拿刀尖顶着黑和尚的脖子说，你把那公子藏哪儿了？ 你要是不说实话，小心我拉了你的耳朵当下酒菜吃。这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，汗珠子巴嗒巴嗒往下掉。 哎呦，官爷饶命啊，他就在一个山洞里。 山洞？起来，头前带路。马荣向鱼头掌柜告辞，嘱咐他不要把这事儿张扬出去，随后用一条绳子拉着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。一路上按照黑和尚指点，马荣和陶干爬上了西山的山坡。这山坡上一片松林，流水潺潺，十分的静谧。三个人在这树林里边绕来绕去，没看见一个山洞。这陶干拍了一下黑和尚的秃脑门子，和尚，这山洞究竟在哪儿啊？山洞里边有没有你的同伙？这黑和尚只觉得脑门子火辣辣的，又没法拿手揉，绑着呢，呲牙咧嘴的难受啊。哎呦呦哎呦，不远了不远了，就在山后边。两位官爷，我都是独自住在山洞里边，没有同伙。翻过山头，这松树少了，山上是一丛丛的野草。黑和尚领着马荣陶干往里走，不一会儿山的缝隙间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。这个洞口很窄，一个人进去还得侧着身子。陶干让马荣在外头等着，自己侧着身子挤进山洞里头。不大一会儿，陶干探出一个脑袋，马荣兄弟，这里边只有一个后生，你进来看看。马荣闻听此言，牵着黑和尚一前一后就进了山洞。没走几步，山洞里豁然开朗，这洞顶上透出一线阳光，正照在一块大石头上。这石头上边铺满了稻草，一个年轻的后生被捆着，头发让人给剃了，全身的衣服都撕烂了，血肉模糊。马荣上前给后生松了绑，这后生长得白白嫩嫩，一副斯文相。后生看有人给他松绑了，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！好汉呐，小生被这和尚绑到这儿，今天两位恩公搭救，小生感激不尽的，求恩公您把我放了吧。马荣三下五除二把绳子解开了。你别害怕，我们是衙门里的人，你们两个得上衙门走一趟。这后生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，连连摆手， 不不不，我不去县衙，恩公您放了我吧。 陶干搀着后生把他扶起来，拍拍他身上的稻草，这黑和尚绑了你，所以少不了你得做个证人，让衙门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走吧。马荣瞧了一眼黑和尚，你过来，弯腰站在这儿。黑和尚一脸迷茫，乖乖的走过来，一下腰，这马荣扶起后生，把他放在黑和尚后背上。这人你都折磨成这样了，你背着吧。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，在后边就打这黑和尚的腿。这黑和尚哪敢抵抗啊，嘴里嘟嘟囔囔，驮着后生小心翼翼的下得山来。陶干马荣顶着中午的大太阳，把黑和尚和后生压到公堂之上。陶干把自己探访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，最后他抚在狄仁杰的耳边，老爷，我推测这个年轻的后生正是那天失踪的新郎官江右弼。狄仁杰捋捋胡子，微微一点头，陶先生您所言极是，本县也是这么想的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，后生，我看你不像和尚，怎么也剃了个光头啊，先把姓名籍贯报上来。这后生哭丧着一张脸， 小生江右弼，本县人士。 狄仁杰微微一笑，果然与推测的吻合，江右弼，令尊江文章已经来衙门报案，说你三天前投了南门湖自尽了，你怎么又跟这野和尚一起躲到山洞里了？其中的详情你要一一道来。 江右弼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流，磕了一头，哽咽地说出了实情。原来江右弼结婚那天，新娘子大出血，把他吓坏了。这种事儿啊，在那个年代，江右弼舍不下脸来呼救，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。江右弼想起来，前两天这木匠钉天花板的时候，留了两扇活的，说紧急时刻在这儿可以藏身，也能从屋顶爬出去。这江右弼就打屋顶掀瓦跑出去了。所以后来官府去勘察的时候，发现屋门呢从里边反锁着，但是江右弼已经没了。他一口气也跑到南门湖，想投湖自尽。听说南门湖从来不能扶起死尸来，他就解下腰带扔进湖里头，想给老父亲报个信儿。随后就走进水里了。晚上湖水凉飕飕的，越走越深。等这湖水没到腰这儿了，江右弼害怕了，反悔了，自己要打水里走出来了，在大街上失魂落魄的溜达，一不留神就撞上了黑和尚。这黑和尚看他穿绫罗裹绸缎，就把他绑到山洞里，逼着他说出自己的身世。江右弼自觉的没脸见家人了，也不想牵连老父亲，咬紧牙关，一个字儿也不说。好几回想寻死，都让这黑和尚给拦下来了。后来和尚没辙了，俩人总归得吃饭呢，他就把江右弼剃了一光头，掩人耳目，让他上山砍柴去。期间这江右弼还偷着摸着回过一趟家，正赶上狄仁杰在江家勘察，江右弼以为是官府派人抓他来了，吓得扔下柴火撒腿就跑回山洞了。这江右弼说完哭得更厉害了，狄仁杰转脸又开始审问黑和尚。眼前这个和尚是追踪毛路的重要线索，他所看见的一切又能否解释刘月娥尸首的失踪之谜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